不再想念，说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，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，我指指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 只感觉到你，我知道爱面前长满荆棘，你害怕爱是一场空，让你猜不到底。 Baby 别太快说放弃， Baby 为了你我愿意，请每一分力气让我抓住你，爱只会随时间更清晰。